方向編輯部，而家嘅錄音嘅時間咧就係8月30號嘅晚上，咁有我 Raymond Wong， 係有我許留山， 有我 曾 BC， sorry， 有我曾 BC， 唔緊要 ，OK， 好，咁啊，過去嗰一個禮拜有啲咩，其實有啲咩特別咧？我今日就見到快必先生。谭德志先生， 谭德志， 讲过啲咩衰嘢啊？ 啊，佢呢个人真系好得意，都唔知佢搞乜。咁啊，咁啊，张晓明呢个中联 深水埗明哥， 系啊，中联办嘅就送咗一个围善聚落嘅四隻字俾深水埗明哥。深水埗明哥咧就系、是、一个即系一个饭店嘅。 老板啦， 系咯，老板咯， 系喺饭店嘅老板， 烧味店，冇错，嗯。 咁佢就一直咧都系即系做平价饭啦，同埋佢就送啲饭俾，即系送饭俾啲基层嗰啲人食嘅。 即系深水埗啲露宿者为主啊，见佢都， 嗯， 系咯。咁啊，人嗱佢做咗好多善事啦，即系阿明哥，客观嚟睇。咁共产党嘅代理人。唔系代理人啊，都唔系代理人，直情系干部。咁啊，送个围线坠落俾明哥。咁啊，其实呢件事本身你睇有冇问题啊？你 冇问题嘅，其实即系佢讲，即系就张晓明，即系就算当系一个几坏嘅人都好啦。咁佢讲紧明哥，佢系围线坠落。咁佢讲呢句说话，佢系冇抵触噶嘛？其实系冇错噶嘛？系啱嘅。 就赞佢啫嘛。 系咯。 咁啊，快必咧。就将个图 睇唔过眼 咧，改咗，咁写住伪善坠落，即系我唔知佢喺度搞乜啦，但系即系佢就话明哥伪善，好似因为个字系送俾明哥啊嘛，系咪？系嘛？ 佢送饭俾人系好伪善嘅。 佢嗱，佢我哋都讲下佢嗰句 Facebook， 佢摆张相之余，佢点写啦？佢话我讨厌独裁者嘅伪善，咁佢就所谓嘅。慈惠嘅事呢当中好多嘅问题无知嘅人呢就会照单全收。跟住佢就话啦同一个逻辑当胡须曾经系食甜筒大事嘅时候咁我哋使唔使再考虑系咪呢个陈林懵懵食甜筒呢度就唔知有乜啦。 嗱食甜筒嗰度就有一个即系为咗杜盲犬筹款嘅。咁啊田北俊都有食呢个甜筒啊，萬必都有，同埋杨岳桥一齐添，即系食雪糕啊。咁嗰样嘢就即系，我就认为即系快必佢睇咩都唔顺眼咯。人哋即系人哋做食甜筒咁又点啫？人哋都系做善事啫。即系好似嗰啲冰桶 challenge 嗰阵时有个 ice bucket challenge， 咁我咪又系建制嘅人会玩，民主派嘅人会玩。其实做善事嘅嘢就。冇分党派噶嘛，即系做啲好嘢嘅时候，你就唔应该分党分派啊。如果你做好嘢都要分党分派，就好似啲土共啊，或者嗰啲清关外啊，嗰啲人嗰啲做法咯，即系人哋做咩都唔顺眼咯。 咦？咁如果以佢嘅逻辑嚟讲嘅话，可以做善事嘅人只系得耶稣嘅啫。咁你一定要冇做过坏事嘅人，你先至唔系伪善噶嘛。 同埋人民力量咯。耶稣同埋人民力量， 佢哋扑街班扑街系救世主嚟嘅，真系以为自己 系 个个都系陈捻懵懵食甜筒。 本来我哋 听 讲 啦， 边个 系冇错， 系 佢都咁样写。 有啲听众反映我哋有粗口咯，节目，但系冇办法咧，见到快啲啲捻人，你唔讲粗口咧，真系好辛苦。即系见到搣佢面，真系要屌佢老母臭，去到尾咁样讲嘢都得噶嘛？真系，即系你人哋做善事，你都睇唔顺眼。是什么人才会这样做呢？就是那些好，就是心里面都是毒蛇的人，就是老师说就是心里面是毒蛇来的，这个人。 心如蛇蝎， 充满着仇恨。 是啊，屌， 但好像快必都好像是教徒来的，本身自己是不是 他这些。 天主教徒。 他是不是他是信基督教的。他信基督教的。就是他。 是 咯。 哦。他好像回什么崇基神学院的嘛。 那圣经没有个故事的，记不记得有个。妇人啦，跟住大家咪话要攞石头掟死佢嘅，咁跟住耶稣咪话， 你哋如果边一个冇，即系呢一生人里面冇犯过罪嘅话，咁你就掟佢啦。 嗯， 即系你就攞石头掟佢啦。咁大家都唔出声，就逐个逐个走出去啦。佢唔知呢个故事嘅咩？呢、這个故事其实好耳熟能详嘅。 同埋圣经有好多，教人点样做人嘅，即系你唔好睇，净系睇到弟兄眼里面一条刺，就睇唔到自己眼里面嘅良木。好多好多噶，即系耶稣讲好多呢啲嘢，但佢一啲都学唔到，都唔知佢读乜七，都唔知佢读乜七神学。 即系佢就系每日不停咁诅咒人咯。 系咯，嗱，圣经嘅，圣经都一句就话舌头是火啊嘛，系咪？佢应该罚抄圣经，佢唔好写信俾咩狱中嗰十六位异士住啦，譬如好唔好 啊？佢根本唔系真系信耶稣。佢真系信耶稣唔会冇可能咁恶毒，即系好好。 我发觉佢每日都系出一两张咁恶毒嘅贴出嚟， 佢 好似上次咁 咯，塞 下车都闹人好好嘅。 系喂，佢真系几似陈云噶，佢喺 D 100啲节目又唔会咁癫噶嘛，即系唔会话叫人哋阻咩阻住佢睇流星雨，阻住佢翻屋企，就问候人父母，又叫人翻去睇 Discovery Channel 嗰啲咁样。佢喺 D 100就唔会咁噶，佢系喺翻佢个 Facebook 呢啲咧就会咁样癫噶咯，即系陈文嗰啲咁样噶。 其实都唔明佢搞乜鬼，即系呢个人，即系你系佢，如果系即系都唔知道真痴定假傻。 嗯， 呢啲人好危险啊！即系喺我嘅睇法就，我认为啦，因为佢成日都讲就讲到将个道德标准提到好高，好似芒果佬咁样啊，将个道德标准咧提到即系。老链咁高，咁你结果咧就人人都系人渣嚟嘅，即系唔捻正常。 佢呢篇嘢佢个意思有啲似系，即系可能一个张晓明系坏事做尽嘅人，咁佢如果佢俾写住为善坠落嘅话咧，咁即系你正常嚟讲你唔应该要嘅，咁啊即系要拒绝佢嗰啲咁样咯。即系佢个意思，其中一个意思都会系咁样啦，但系就。即如果系，即系觉得系明哥咁样做就实在太蠢啦，嗰啲咁样咯。我自己觉得， 我睇法就唔一样咯。我睇法就唔一样。我睇法即系佢冇讲得清楚啊嘛。咁我睇到佢好恶毒咯，呢个人。佢其实就系我睇到咧，就系佢话明哥做呢啲咁嘅善事咧，都系伪善。不过咧，社会上咧咁多人认同明哥咧，因为嗰啲人无知啫。 即系个派饭系好伪善。 系啊。 佢意思就 咁。咁佢呢篇嘢都真系好恶毒，即系几边嘅。嘅睇法都买晒喎，即系同埋见到都好多人啲附和佢呢啲咁嘅嘢喎，真系。 其实好多人惊啊，就系、是、个社会。 好多人惊噶，真系。 系啊，因为咧，我见到而家香港嗰个情况咧，就系、是、好似咧嗰个人咧都喺度屌鸠做好事嘅人，即系好似喺度帮。 只要同中资有少少关系就屌啦，即系我哋都会带出另一个问题，就是、玻璃心啊，等阵会。 等我讲埋咧呢个，咁佢其实好似快B呢个人咧，就帮紧呢个中共制造紧呢个人渣社会，即系我认为就系、是，即系佢人哋做好事都唔得噶，即系个社会已经好差啦。其实讲真，即系你当然你个背景就系、是，即系港共就冇做好扶贫工作啦，所以就要一啲有心人去做呢啲。慈善啊，慈惠嘅工作啦、啊，即系帮到一啲即系弱势嘅社群啦、啊。咁政府其实呢啲应该系政府做嘅，但系政府就冇做。 嗯。 咁，但系快啲，即系我如果谂好，从一个好啲嘅角度谂快啲咧，就系佢嘅意思就系话，港共可以自己搞扶贫，但系佢就唔搞。咁结果咧就要明哥呢啲人搞。咁啊，港共扶贫不力。咁咧就造就咗阿明哥呢啲生意人去借做呢个慈善做宣传，可唔可以咁样睇啊？ 都可以， 都可以。 嗯， 但系许留生你讲 但系如果以了解明哥嘅话，你会觉得其实佢即系一路走来咧，其实走到呢一步咧系好难嘅事嚟嘅，即系佢自己都承受咗好多嘢先做到呢度，佢铺又搬过啦。或者可能俾去某啲地方试下做一啲宣传，亦都俾人排挤过啦。可能佢义工当中亦都有啲争拗过啦。即系我觉得 点都好，即系如果系做善事嘅话，我哋唔好谂人哋嗰个目的究竟个 出发点啊，冇必要。 佢真系帮 受惠啊嘛， 系、就是、真系有人受惠，真系有人受惠过，系啦。 即系好似芒果佬搞嗰啲长者之友或者长者生日会，其实我哋都唔会用呢一个角度去屌鸠芒果佬嘅，因为啲老人家真系有好处啊嘛，啲老人家可能根本屋企人唔够理佢嘅，结果芒果佬就俾到一啲家庭温暖佢，即系嗰个长者之友会或者长者生日会，咁、嗯、其实已经做咗好事啦。咁人哋做咗好事去攞翻一两张选票，系咪真系要由朝屌到晚呢？咁我就觉得，即系如果你将个道德标准定到咁高嘅话咧，就冇即系冇必要喺呢个社会度生存噶啦。即系你去深山自己修道咯，参禅或者咩都好，即 系 个社会唔系咁啊嘛。个社会一定系有好有唔好啊，相对社会啊嘛。所以我真系唔明呢个谭失智搞乜春，专系搞啲弱势社群。 咁或者同埋 我喺佢个贴度，即系我而家打开佢个贴啦，谭德志个贴啦。咁我睇到佢留言就系客观上咧就造就咗班一某部分人憎或者睇唔起明哥啦，就话佢一来话佢伪善啦，二来就系佢话俾共产党人呃啦，有啲就话佢咁嘅字都好意思收嘅明哥，咁即系。变相咧就诋毁咗明哥啦，好明显就系、是。 咁你一个打开门做生意嘅人，一个高官，即系有权力嘅人，实际上又喺香港系有权力嘅人，即系当然你表面上睇计话冇啦，唔系西环治港，但系佢实际上系有权力嘅人，佢送嘢俾你，你够唔够胆唔收？即系好老实讲，即系如果许留山你搞嗰啲生意，如果真系有阿张晓明嚟送福字俾你。你咁冇打唔收， 根本唔收啦，唔收大新闻嚟噶啦，到时就 其实 咁一个发车埋佢嘛，一个发车埋佢嘛，叫佢系嘛？ 唔系应该同埋嚟讲，可能都系一种礼貌咯。 冇错，我写只字啫。 即系我调翻转嚟讲，即系我会觉得系礼貌嚟嘅啫。即系你咁样收啊，同大家影张相嗰啲咁样，我觉得无可厚非嘅。 系啊，我都 就好似有人抛个锦旗俾你咁，你搣喺大家揸住张锦旗影幅相咁嘅意思啫嘛。 即系好似啲医生收啲咩妇科圣手啊嗰啲啊，系嘛？ 妙手回春啊， 系妙手回春四只字。咁如果你系见到一个医生收一个妙手回春四只字，跟住你将嗰个春字改做个蠢字。咁就寫妙手回蠢咁樣，咁你係話個醫生㗎嘛，係咪？即係喺呢個 case 嘅話，咁你話偽善墜落，即係肯鳩定係話明哥啦。 佢話明哥嘛。嗯、 即係無端端，即係明哥真係慘啊！即係無端端呢都俾。 呢、 這 個就係躺着也中槍。係 啊，俾快必呢個咁嘅冚家產。 嗯、 即係 或者同啊，我哋今日冇一齊參與嘅家產生佢喺我哋嘅。group 度都有讲啦，即系其实呢啲系左极左嘅思想，即系大陆嗰阵时嘅上纲上线嗰种嘅心态。 嗯， 即系凡事将系啊，即系凡事将一样嘢就谂到最坏，推到最极端，亦都系鲁迅所写嘅中国人呢个一大问题。 嗯， 佢就即系我就认为呢个快别咧，佢、嗯。佢只不过系想抢占一个最极端嘅位置，即系最激进嘅位置。咁佢 please 佢嗰班网上嗰班支持者，因为 系不过系口头上呀，阿社长咁样讲系， 系口头上，实际上梗系唔会做啦。不过即系佢咁样撩起呢啲咁嘅是非啦，就可以凝聚到一班人粉对佢嘅支持啦。我就认为系咁咯。即系明哥咁，佢搞呢啲慈善咧，咁系帮弱势。咁你要有、嗯、后边要有少少人嘅支持，你先可以做呢啲嘢。你唔系话我整个咁嘅嘢出嚟，我就同共产党斗气。人哋做生意已经好 Q 难噶啦。即系讲真，之前又俾食环搞过几镬噶嘛。 嗯， 系嘛？ 系啊。 系啊。 咁如果佢唔收，咁我唔係話張曉明嗰啲指揮都食環，但有啲人有啲食環，有啲人會自己好覺悟噶嘛，有政治覺悟噶嘛，咁佢自己去搞鳩明哥都得噶啦。 或者深水埗一班好老咗思想嘅阿伯去搞阿明哥都夠膽噶喎。 係 啊， 係 噶，又踩場都唔頂喎，真係。 同埋好做食肆好難搞嘅，因為如果你有一兩個人玩嘢咧入去，就譬如嘔啊，或者話食完啲嘢唔舒服啊，即係你可能你啲嘢係乾淨嘅，啲出品係冇問題，但係有啲人咁樣喺你個檔口度搞完之後咧，你連你普通生意都唔使做噶啦。 即係有啲人就係專登搞，帶只曱甴落去，買碟餸擺落去， 係啊， 咁啊搞掂噶啦。 屈鸠佢咯， 即系而家可能就会快必嗰啲人去搞鸠佢咯，快必嗰啲支持者，即系入晒 佢 数。 佢睇唔顺眼啦，快必就系睇唔顺啲好人嘅眼。 即系如果嗱明哥之后俾人搞，咁就好可以好肯定咧，就系快必嘅支持者去搞鸠佢，或者入嚟嘅人，因为佢哋根本上连人哋做善事都唔捻准。 是憎恨人做善事， 就话人哋伪善，你自己唔做，屌你老尾咁好唔做，你自己有个立法会议员啦，万必， 系咯， 佢净系关心佢嗰啲同性恋嘅弱势，社会上面嗰啲弱势人士就唔捻关心嘅，屌你老尾， 同性恋大晒嘅， 黐鸠线嘅，呢个快必又系冚家铲嚟嘅，屌你老尾自己有老婆俾佢咬老远，就唔捻知人哋民间疾苦，离捻晒地。 哦，咁啊，所以就可能 佢咬老远啊，我都唔知喎。 系咯，真系唔知喎。 佢有咩收入？ 讲下， 佢有咩收入？ 唔该 ，D 一百咯 ，D 一百俾咗几 少啫？好少嘅， 俾 黄 世 七 都系俾三皮嘢。黄世七做埋晒嗰啲 page 嗰啲嘢咯。 两皮咋？ 两皮啊， 两皮就黄世七，系 边够？ 你高估咗佢咧？ 边够？ 我估系断节目计咯，我估快必就应该似系。 我以前听你讲咧 ，D 一百啲居马费就系咁多网台最高嘅，即系得居马费啫。咁其他唔知啦。咁佢日日做节目，我当你1000蚊一程啦。佢咪日日做啊？咁咁有五日有冇五日节目啊？咁咪5000咯，最多。 我讲下啲秘闻啦，不如我其实我都试过上过 D 一百某个节目做过嘉宾嘅，咁跟住咧系啦，跟住个主持啊同即系夜晚去倾起，即系同个主持喺度倾紧嘢嘅时候咧，跟住阿郑大班就行过啦，跟住嗰个主持啊同阿郑大班话喂，点解大班？跟住阿大班就问咦你要边个嚟噶？跟住话我冇啊，今日请翻嚟啲嘉宾主持嚟嘅，跟住不得，不过唔使收钱噶，跟住郑大班话咁你多啲上嚟。咁都得嘅啫，即系义工你咪多啲上嚟咯，系咯， 咁 咁佢讲真，佢都系当盘生意嘅啫。 我知道，但系即系可能有时某啲位佢之后觉得连居马费都悭翻咯，真系要。 咁佢个 因为你唔出名咯， 佢嗰档嘢咧，即系都几难维持啊。佢个 皮费大啊嘛， 皮费好大啊，数码港嗰度，系咯，即系。 但系就咁就系其实最伪善可能都系反而都系谭啊快必谭德志呢啲人，即系佢喺嗰啲节目度，佢就表现到自己好似系好即系一个咁黑暗，佢成日都话噶嘛，即系呢个一个黑暗嘅时期啊，我哋要多啲发声啊，即系讲多啲依家嘅嘢俾大家同听众倾偈啊， 冚家铲先咁黑暗。屌你老， 但系跟住背后喺度闹啲人啊，咩唔好阻住睇，有咩阻住翻屋企啊？啲即系讲晒粗口啊，啲咁样噶咯。 而家我就讲粗口屌鸠 佢， 真系林家灿生个咁嘅仔，仲要改个名叫德志，咩小人德志啊嘛， 语无伦次就 系 佢， 就系佢啊，小人德志啱啱好啲鸠晒，屌噶咯， 人哋话你私怨噶喎，屌。 我唔系公事公非啊！你而家谂下，如果好简单啫，你即系生意佬捐啲钱出嚟做善事，咁佢都话伪善，即系而家 即系大生意佬嘅话，你话佢伪善都系可以，即系可以合理，即系你都系讲到通。但如果一个吓、啊、名记饭店，即系个铺又勾勾耷耷嘅人，佢做啲善事，其实就系有力，有少少钱就出少少钱，有少少力就出少少力。即系香港人有好多都系好 buy 呢一样，即系好 buy 明哥。我有啲朋友，即系佢唔理政治嘅，佢咪喺明哥度买饭飞咯。即系如果佢就突然之间赚多咗钱，咪捐三四千蚊咁样去买饭飞。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人哋就系得到一般人嘅支持。即系我发现咗一样嘢咧，就系快必咧好中意咧，就针对一啲得到大部分人支持嘅人。即系明哥，其实大部分香港人咧，我认为啦，都会支持佢嘅所作所为嘅。即系我唔系一个好反喺负面嘅角度话佢所作所为，佢系佢嘅事，佢嘅行善咧系人人都支持嘅。我可以话九成人都支持，但系快必就掉， 快必就系 同埋戴耀廷咯。以前咧狂叫戴耀廷咯， 佢讲近少少啦，冇讲戴耀廷。我就想讲啊薯片，佢呢度都讲薯片叔啦。其实嗰阵时啊薯片叔众筹。我嗰个朋友唔理政治，嗰个朋友都照捐钱俾阿薯片叔噶，就系、是、因为佢就系、是、人哋可以吸引到一啲平时唔理政治嘅人嘅支持咧，快啲就要屌。但系其实平时唔理政治嘅人，其实大部分都系比较善良嘅人啦，即系喺个社会上面。 佢 中间派咯， 你其实睇佢啲留言咧，或者佢讲嘅咧，佢嘅角度就系佢唔中意一啲咁样走中间嘅嘢咯。即系佢中意一定系就系最偏锋嗰啲咁样，即系觉得即系你同大共佢哋咁样同共产党大战咁先至系最好嘅，即系最好嘅情况嚟嘅，即系唯恐天下不乱嗰种。 佢唔买枪搞革命， 个问题咧就系、是、你弱势社群咧，佢系咪都系弱势啊？即系你无论你边个执政，或者就算我俾你人民力量，可能有人做特首啊，刘家雄做特首。喂，弱势都系冇捻人嚟，即系好捻老实讲。如果唔系，好似明哥啲人搞啲自救运动，我啲弱势嗰啲人就好捻惨。其实全世界都系咁样样，即系而家你扶贫梗系做得唔好嘅呢个世界，因为你一扶贫做得好咧，就话系福利主义啊嘛。呢个系世界性嘅问题嚟噶嘛， 同埋你，所以你个你个社会点都会有可能 NGO 呢啲团体都系咁样嚟嘅啫嘛， 就系人哋要自救咯，就 系 有政府都做唔到噶嘛， 就系做唔切噶嘛，因为你未必排得到嘅，真系 系啊，咁明哥佢就即系做咗一啲工作，其实系帮到人嘅，咁你都要屌鸠佢，咁我觉得呢个人就真系批评阿明哥嘅快必，真系人渣都不如咯。 因为你即系好似明哥呢类人咧，即系你令到佢，即系你咁样玩佢法，你咁样搞佢。如果你搞到即系派唔到饭嘅话，真系影响好多基层。即系有时好多，我都见过去阿明哥去派饭嘅情况系点样？佢真系 派好多噶， 好派多啦，同埋远啦个路程，即系可能你都要你越行三四百米以上，来回可能成公里嘅啦，真系 行廿 咁样周围 推住啲饭咯， 系啊，最推住啲饭啊，跟住有义工啊，去身水身汗啊啲咁，喂，条街咪就你行个深水埗，人又多车又逼，好辛苦啊，真系，即系佢唔系，即系佢做呢啲善事，唔系因为佢想俾共产党睇到，或者想张晓明嚟咁样送四只字俾佢，佢真系帮紧人嘅。 即系好老实讲啦，即系我认为明哥咧就系、是，如果张晓明冇人，即系就算系全香港市民都唔 acknowledge 佢做嘅嘢，佢都会继续做落去咯，因为佢会认为系一个社会责任咯。即系如果你睇到佢呢个人嘅话，因为佢做咗好多年啊嘛，佢唔系突然之间爆出嚟话做派饭咯，佢做咗好多年啊嘛，持之以恒做啊嘛 ，keep 住做。 佢一开始做咧，系冇人去，即系冇人知嘅。系后屘有传媒报道，即系做咗一段日子，去有传媒报道先至红咗上嚟咯。 系咯， 即系本身佢都系谂住默默咁去做咯。呢个写咗好似有条桥可以献俾明哥，好似话。 系啊，因为我记得阿张晓明之前写咗几只字俾阿民建联啊嘛，咁啊佢民建联嗰度又筹到唔少钱喎，嗰张晓明呢个书法家嘅笔迹 墨宝 嘅 墨 宝系嘛， 系啊， 好值钱 嚟 啊！ 而家明哥其实我认为啦，佢攞嗰四只字根本就冇用，即系攞咗唯善最乐呢四只字，最多就系仲要俾惹埋发俾啲冚家铲攻击佢，即系。所谓怀璧其罪啊，就系呢个啦。咁啊，我认为佢倒不如咧，将嗰个墨宝咧就公开拍卖。咁啊，拍卖到嘅收益咪全部又攞去派饭咯。 咦，啱啱好啊，同上次捐俾民建联嗰一样，又系四只字，即系基本盘都四千万先噶咯。 系啊，咁如果。你四千万做工作可以做到好多噶啦，即系可能区区有名歌噶啦，真系，即系区区嘅基层都会受惠啊。 嗯，都得喎，真系。 呢条桥应该掂啊，其实佢应该行呢条桥。 喂，四千万够唔够？够唔够搞个种子基金嗰啲咁样？ 其实够啊，起码你即系起码你做地区工作呢啲就真系贴地嘅地区工作咯，唔系嗰啲咩。只送不买啊！嗰啲垃圾咯，屌到尾来来去都 即系嗰啲，即系乐师会啲咧，咩预期俾条鱼去，不如教佢捉点样捉鱼啦，点样啊？ 多啦，屌到尾，即系人哋真系做到，真系人哋即刻受惠，即刻见效。喂，你叫嗰啲阿伯去即去做嘢，佢点做啊？身体又即系可能后生嘅时候挨坏咗，咁都老到即系夹下夹下噶啦，咁。你点可以点可以仲叫佢做嘢啊？即系有啲人就不切实际嘅谂啲嘢。你话我俾啲长者去做嘢啊，或者去 搵啲长者去上班学嘢啊？ 佢多捻鱼啦！嗰啲长者都其实就系闻到棺材香啦，等入棺材，有好多都系咁。你不如俾佢舒舒服服过埋嗰啲剩翻落嚟嘅时间，有尊严咁活落去，系咪先？ 系啊。 屌佢老尾，真系，屌佢老尾，真系，我已经屌咗好多次啊！咁样，因为佢，但系因为呢个系报应嚟嘅，点解咧？因为佢成日就谩骂同埋羞辱戴耀廷啊嘛，同埋攞跑又走数，系咪先？咁唔屌佢老尾咁啊，唔捻公道啊嘛，一定要 佢同阿老萧揽头揽颈，转个头就喺网上吊鸠人噶喎。 佢呢啲人咧， 同埋你。 系，系徐学生 同埋你讲起佢讲起自己，你几勇啊，几成咧？其实我觉得佢最勇嗰次都系喺嗰个选举论坛度督咗阿盖达个额头一下啫嘛。 我唔系，佢好勇啊！佢选举论坛 督佢一下啫， 不断羞辱阿谭香文啊嘛，即系又话人哋做区议员啊，即系区议员嘅料啊。就唔好做立法会啊，嗰啲咯。喂，谭香文即系讲真啦，佢系实干型嘅人，言谈咁，梗系唔够你做 DJ 做艺人咁叻噶啦，讲嘢。咁但系你真系做到嘢啊嘛？你做啲咩啫？屌到尾你而家就喺净系开咪，一个理念型嘅柒头，唔系理念型政党啊，一条友咋？屌你老尾臭閪！做埋嗰啲垃圾鸠污，唔系鸠污其实冇问题，我认为即系佢搞佢鸠污团唔系一个问题，但系即系佢同鸠污团黐埋咧，即系我认为都系影衰鸠污嗰啲人，因为呢个人咧就系不断做埋啲人渣行为嘅呢个块别， 应该都系有好似陶杰嗰类嗰啲咁样咧，即系好宣扬嗰种仇恨，即系觉得因为咧即系香港依家呢个环境咧，你咁样。即系煽动仇恨或者一啲仇恨嘢咧，系好快好有市场， 快见效，好似打针一 样， 即刻即刻有 like、share 同埋 view。 食猪红我黑屎， 系咯，即系我哋呢啲可能就系你嗱，我哋咁样讲咧，但系我预咗噶啦，其实即系呢条片咧，应该负评系会多过正评， 或者话我哋收咗中联办钱 吓 系。屌我边啊！如果我收到中联办钱，我唔捻喺度讲啦，多捻鱼啦，即系中联办啊，张小明唔使嗱，我听到张小明如果听到我哋讲嘢，屌你唔好送钱嚟， 送四隻字就够啦，真係四隻字就掂晒，寫咗四隻字俾我哋，我哋有辦法將佢变钱。 我寫四隻字，我想去寫帮我哋寫人民力量，再送佢人民力量都。 唔係要加个币，唔係加个币币字咩？ 我哋到时网上改图囉。我睇下送人民力量四隻字嚟，你够唔够胆开佢科？ 但系其实讲都嘥鸠气啦，人哋明哥真系做咗好多嘢，先人哋政府又唔理佢，乜即根本上冇俾个冇资助个明哥噶嘛，仲要揾啲食环去搞鸠佢。 都系靠啲有心人， 系梗系啦，好多有心人去啲捐钱俾佢哋派饭落去嘅，真系。 咁而家， 但系如果咁样调翻转嚟讲，唔好意思啊，如果调翻转嚟讲咧，咁快必都唔应该喺。D 一百开麦嘅 ，D 一百都冇线喎。其实 D 一百社企嚟噶嘛，依家佢接受咗港共政权嘅资助，先至可以咁样继续温落去噶嘛。 哦，系咩？ 系啊 ，D 一百社企嚟噶。 屌，仲即系仲衰过明哥，明哥就系自负盈亏嘅。 自负噶，因为明哥啲咧，有时有啲人话：，哇，冇搞错，点解你俾露宿者嗰啲有炒蟹食嘅？跟住我都同大家讲，啲明哥嘅时候有炒蟹食，因为咧佢系特登就系 抠， 系啊，抠人哋就嚟生嘅时候，你就可能俾啲即系死到一半啊，或者甩咗爪嗰啲蟹佢，咁咪所以啲露宿者都有炒蟹食咯，啲咁样，佢特登去搵嘅人哋呢啲，真系自负盈亏噶。你睇，喂，一百社企嚟嘅， 喂，咁但系点解会有人？嗱，露宿者食炒蟹咁有咩问题？我系完全唔明点解啲人要屌露宿者食炒蟹， 即系 觉得你穷 怪咯。 你觉得嗱，即系咁嘅，跟住香港人就觉得你咩嘛？你穷人就冇资格食嗰啲咁嘅嘢咯，就系、是、即系对歧视一种正系啦。即系觉得你穷人咪食饭食七饱佢咪算数咯，即系衰格啲谂啊。因为好多香港咁系嗱，我又讲呢啲。其实咧，我又今日睇咗阿边个啦，即系阿摄石一篇嘢之后， 摄石人边个？ 唔讲明啊！屌老味，又系一个人渣嚟嘅，屌！ 即系唔系我嗰边又唔能，但系下边嗰啲comment 啊，哇！屌，真系好捻，即系好捻睇，但系香港人 系咪咧？ 唔系佢成日笑人哋澳门人玻璃心之后有一个加拿大的一四一支持者，即是社长知是哪个，即是好食嘢，但是依然支持一四一那个啦，加拿大那个啦，咁他就说喂，人家不拜你那套，你就说人家自大自卑，其实你都好玻璃心的咗。咁其实我就要引出第二个话题呢，就是其实啲人份都好，都是啲咁嘅人嚟嘅，即是不拜我嘅你就是错。你记唔记得阿 Tony 咪同佢哋提过阿快唔应该去嗰个区度做区选嘅、嗯？之后又系咁又系因为我哋唔拜佢去快啲去边度选啊？本本嚟谂住阿大旧个区后屘转咗去阿梁志祥嗰度系嘛？嗰、那个区系咪？ 好似咁咪跳埋去小西湾添，跟住又再跳翻出九龙，我记得佢。 系啦，咁呢啲系咪真系为社区服务啊？讲真，你做三个月嘢，而家我就想do some comparison， 即系明哥一直做咗几年嘢，你快必就系做咗三个月嘢，就喺度指指点点话我做咗好多嘢啊！梁志祥惊咗我，定系边个惊咗佢啊？黄国兴啊， 总之咁上下啦。 咁我就想讲话 ，sorry， 你呢啲咁嘅 ，sorry， 我唔忍唔住屌鸠佢 ，sorry。 系你讲，你继续讲。 我先屌咗佢， 你讲你 讲。佢自己惊鸠咗芒果佬。 即系我想讲话， 屌老尾，上次芒果佬唔知揾咗人去请佢食咖喱，屌跟住自己又熬捻晒底咯，见到芒果佬都掉头走啦，屌真系，结果就要揾佢个同学去烧鸠芒果佬，揾阿癫佬何志光出嚟。 屌欺善怕恶。 屌老尾真系一个即系佢呢个快必咧就扮癫嘅。佢又唔傻，仲要精甩癫添，即系有嘢就闪捻咗去噶啦！呢啲人，屌啦尾，中意啊聊下是斗非，咪讲人哋衰咯，即系林子健嗰单嘢又讲佢先，呢单嘢先，屌啦尾，人哋你识得佢嘅，但系仲要唱鸠衰人，又唔去揾佢求证，就唱鸠衰人先，唔捻公道啊嘛，屌老尾， 系啊，一齐。 喂，差唔多第一节完。